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。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22集，万竹香很快拥有一笔不菲的资产，她脑子活，胆子大，若说一直专心搞她的女装店，一定会打响名气，倒是说不准就是什么女装连锁品牌的老板。可她得到很多，想要更多。有人找上她，说想与她合作投资某个项目，短期就能拿到 20% 的利润。万竹香起初还不信，只拿出10万试试水，很快他就拿到了那 20% 的回利，接着是20万、50万、100万，利润的比率随着本钱的投入水涨船高，每一次都快速回到了万竹香的账户上。接着对方告诉他，如果他能拉更多的人参与投资，每多一个人他就能再多 30% 的利润，那几乎是比翻倍还多的收益。万竹香甚至丝毫不去想这其中是否不符合逻辑，他已然为铺天撒下的金钱疯狂。他出身农村，家庭条件不好，只读到高中就出来打拼，虽然看起来朋友满天下，真正的高端人脉资源却很缺乏，于是他把目光放在了自己的丈夫身上。云红洲在大学毕业后进入大型国企工作，30岁就在临安市公司任核心部门股级干部。他自己学历高，头脑聪明，做事踏实是一回事儿，另外也有他的父亲云学之的原因。云学之是真正的读书人，在他们那个年代考上了大学后留校任教，并与妻子霍逢君相识，婚后生下大儿子云红桥。但没过多久，进入六七十年代，两人因身份被流放下乡，丢了工作，不得不将大儿子留在亲戚家生活。那段时光，他们唯二的慰藉，一是互相的陪伴和支持，一个就是诞下的第二个儿子，云红洲。80年代后，夫妻俩带着小儿子回城，一家人终于团聚。后来霍逢君继续留在大学任教，云学之则进入国企工作，从基层一步步往上爬，终于在50岁时坐上了省公司二把手的位置，因而在小儿子云红洲的职业生涯中他也有所助力。大儿子云红桥则在大学毕业后进入政府工作，如今在省委组织部任副主任。云家的人脉是两代人积累下的资源，万竹香抓住了这个机会，打着丈夫云红洲的名义游说他的亲戚与朋友参与投资。他经商多年，自有一把好口才，加之云红洲平日人缘好，亲朋好友都信任他，从而对万竹香爱屋及乌。云红洲平日工作繁忙，对妻子太过纵容信任，以致他真正发觉事情不对劲的时候，一切已经无法挽回。所谓的合作商全款跑路，带走了所有人交给万竹香拿去理财的2000多万。两位老人气得差点病倒，一向沉稳的大哥云红桥大发雷霆，勒令云红洲必须与万竹香离婚。这件事发生以后，万竹香卖了自己的3家店铺、室内的2套房，几乎拿出自己所有的动产和不动产来还债。然而捅下的窟窿实在太大，他一个人的弥补只是杯水车薪。他被人以诈骗的罪名起诉，证据确凿，数额巨大，万竹香面临法律的惩罚，云红桥明确表示不会出手帮他一分一毫，该坐几年牢就让他坐几年牢去。这段时间以来，云红洲又要顾工作，又为离婚和还债一事忙得心焦，还要被父亲和大哥冷眼，苦不堪言。然而也多亏有云学之和云红桥坐镇，家里才不至于发生被上门催债这种事。但有的人家被吞了几百万，总归是要找上门来与云红洲谈。早年云红洲和万竹香谈恋爱的时候， 云家人就非常不看好他们两个人。霍逢君认为万竹香太精明，却没读多少书，学识压不住欲望，迟早要出事儿。云学之则认为万竹香的家世和性格与自家小儿子不太相配，不能相敬如宾的夫妻自是不能长久。云红桥更直接，认为自家弟弟就是一时糊涂着了女人美色的道。但云红洲坚持要娶万竹香，他们也没有办法，只能勉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所以在万竹香给云家带来了这样一个天大的麻烦后，长辈们对万竹香恼火之余，还把云红洲狠狠教训了一顿。霍逢君是最不凶云红洲的，他疼爱孩子，也明白年轻人容易冲动，他心态好，反正天塌下来还有丈夫顶着，只要别把他的宝贝儿子和孙子砸着就行。他坐在餐桌前边剥丑干说， 周末把你哥也叫来一起吃个饭，红桥也是，兄弟俩闹得那么不愉快做什么？整天搞得这么严肃，跟他爸一个样。 云红洲一听他哥要来就头痛，云学之平白挨了一剑，起身背着手很不爽地走了。霍逢君笑眯眯地把剥好的丑干塞进云红洲手里， 快吃吧，吃完早点休息。 周末天气正好，霍逢君一大早就出去买菜回来，忙忙碌碌在厨房备饭。云红洲上午有事要去公司加班，陪云建威吃了个早饭就走了。等他中午回到家的时候，他哥已经坐在客厅沙发上，正陪云建威玩。嫂子在厨房帮忙，听到他回来的动静，出来和他打了个招呼。 爸爸快来看！ 云建威抬着脚坐在沙发上喊他。 大爸爸给我买了双新鞋。 来就来，带礼物做什么呀？ 好久没见微微，给他买双鞋怎么了？云红洲无言，大哥对他严厉，对云建威却是十二分的宠爱。平日里冰山般的模样，一见到云建威就要融化。他一开始很反对弟弟把小孩送去乡下，奈何事情闹得太大，人多嘴杂，不怕别的，就怕风言风语传到小孩耳朵里，因大人的错误而波及到孩子。云红桥认为这是作为成年人严重的失职。 我知道，爸爸是看大爸爸只给我买鞋，没有给他买，心里不平衡。 云建威坐在两个大人中间举起手， 大爸爸给爸爸也买一双新鞋就好了。 兄弟俩被他的无厘头弄得无言以对，僵硬的气氛倒缓和了不少。 中午霍逢君做了一大桌菜，一家人总算能坐在一起好好吃顿饭。有云建威在桌上，他们都不提糟心事，只聊平日的工作与生活。一顿饭和和气气吃完，云红桥与妻子下午还有事，帮母亲收拾完餐厅就走了。云建威好久不见他的大爸爸和妈妈，黏了他们半天，一路把两个大人送到楼下。 大爸爸再见，大妈妈再见。 云建威踮着脚挨个抱着亲亲。 有空要多来找我玩啊，爸爸每天都好忙，都没空带我出去玩。 云红桥的妻子笑着摸摸他的头。 好，下周带你去看电影，买冰淇淋吃，好不好？ 大妈妈最好了。 云建威与二人道别后转身进楼，他按了电梯键等在一旁。这是一个老太端着袋子进来，云建威认得他，是住在一个楼里的邻居，平日里和他们家并不太熟。